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流的泪，你的唇美丽

虽然我总守口如瓶，思念却满溢，溅湿了我眼睛。哦，因为我还想念你，所以才害怕孤独大的不着边际。我会毫不迟疑，直觉我们已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。想你想成了心事，等你等成了坚持，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，

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我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扬溢眼底。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去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。我是爱你的，我爱你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。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我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